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美国人热爱自行车运动，好不容易来到中国发射卫星，又遇上大凉山这么美丽的自然风景，美国人当然希望能够来一次愉快的骑车旅行。然而西昌毕竟是中国的领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第8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与卫星发射有关工作的美方人员，应遵守中国公布的各项法律及规定。美方人员不得从事本备忘录条款范围以外的，或者与其相抵触的业务或商业活动，不得从事有损于发射安全或可能导致中国运载火箭和发射操作技术转让的活动。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主权，不管什么人，只要跨进中国的国门，便要按照中国的规矩来办事。正如不管什么人，只要跨进美国的国门，就要按照美国的规矩办事一样。成昆铁路线是中国的一级保护区，虽然西昌市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已经宣布对外开放，但位于成昆县区间发射中心以外的冕宁县地区并没有对外开放，因此美国人要在这区间骑车旅游理应受到限制。并且美国人到了中国，中国就有保护好美国人的责任和义务，除了要保护好他们的卫星和设备，还要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安全。骑自行车游山玩水固然是一种不错的娱乐方式，但万一途中出了事故，不仅直接影响到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还会引起扯不清理还乱的国际纠纷。当然，中国人毕竟是善解人意的，后来考虑到美国朋友枯燥的业余生活和兴趣爱好，同时也是出于中美两国友情的考虑，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专门打了一个报告，请示成都军区、四川省公安厅以及中央军委国务院，得到批准之后，这才同意美国朋友骑车旅游。 不过必须办一道手续，那就是中国旅游证书。同样是三月，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凉山腹地的公路上又出现了一列由十多名美国人组成的车队，为首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休斯公司的工作队队长卢马克。他们脖子上挂着相机，鼻子上架着墨镜，穿着短袖衬衫，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你追我赶，犹如赛车一般。沿途的山民们停下手中的农活，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搞不清这群长着高鼻子、蓝眼睛、长胡子的所谓的怪物们到底来自哪里。美国朋友们则一路上玩得十分开心，碰上好的景色，他们便停下来拍上几张风光照，或者和彝族阿妹们一起照上几张照片。路过一些村庄，他们便买些山货，然后逗逗小狗，再爬到牛背上，骑着老牛溜达几圈，或者和彝族小孩们一起在草地上采采野花，翻翻跟头，然后再趴在草地上，让孩子们骑在他们的背上，牵着他们的大鼻子，汪汪汪地学狗叫。等玩够了，再翻身上车，继续前行。一边骑，一边还稀里糊涂地用汉语对着蓝天白云放声歌唱。西昌可谓天灵地秀，由于地处高原，空气清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而无论是渔村古寺、近树远山，还是红枫翠柏、云中花海，一年四季都呈现出天然的色调。从古至今，凡是到过西昌的中外人士，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达官显贵，无论是将帅武夫还是庶民百姓，都对西昌的自然景色赞美不已。晋朝以后，西昌更是以琼海夜月、碧浪朝阳、西沼采莲、东岩巨瀑、卢峰春晓、古寺晚钟、卧云烟雨、罗峰积雪等八大美景而闻名于世。美国人来到西昌之后，对西昌已经开放的旅游区兴致固然甚浓，但是对发射场附近那一片至今仍处于原始氛围当中的自然风光，更是一见倾心，迷恋神往。发射场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应该说发射场四周的山才叫真正的山。那一座座山如同沉睡千年的少女，而今刚刚被人发现。如果你身临其境，便会看到满山是树，满山是绿，幽谷是墨绿，坡地是深绿，山巅是翠绿，还有那数不清、看不尽、闻不够的山茶、杜鹃、兰草、野莓，以及山泉、苔藓、溪流、深潭，无不飘荡着绿的色彩、绿的韵味。而那山、那水、那花、那草，与当今中国最现代的发射塔架和指挥大楼同处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幅绝妙的西式奇图。倘若漫步于山野之中，你会看到半山腰的宜家山寨，山寨升起的袅袅炊烟，你会闻到野花的芳香、泥土的气息，同时你还会听到清泉的叮咚、松涛的轰鸣、山风的低语、小鸟的轻吟，以及那松针尖上露珠洒落在野花的脖颈或蘑菇的头上时所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响。于是渐渐的，你会忘掉现代都市强加给你的种种忧愁与烦恼、名利与欲望，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婴儿的摇篮， 全身心地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心无旁骛的玄妙境界。当然，这种弥足珍贵的美感，对于二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山沟里、像生活在罐头盒里的卫星发射基地的官兵来说，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们除了常年累月老老实实、不哼不哈地为中国航天事业埋头苦干之外，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尽职尽级，什么时候涨工资，什么时候增加点艰苦地区补助。发愁的是下一代从小闷在这山沟里，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儿子长大了会不会变得心智愚昧，女儿长大了能不能够嫁得出去。忧虑的是自己有一天一旦转业回到地方，是住楼房还是睡地窖，是继续当高级工程师还是去搞推销或者摆地摊。至于大自然中那些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那些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他们早就麻木了、疲劳了、厌倦了，连多看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甚至说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和失去了谈论他们的兴趣。是的，大山给予他们的不是快感，也不是美丽，而是贫困、牢骚，甚至怨恨。他们中至今找不出一个万元户，他们至今默默无闻。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希望早早逃离这冷漠的大山、残酷的大山，走进现代都市，融进新的生活，快快呼吸一点现代文明的气息。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也常常抱着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的大腿问：爸爸，你什么时候转业呀？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山沟啊？而那些临时来西昌发射卫星的美国人，从小就生活在地球上最现代化的环境里，眼睛每天面对着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心率常年伴着现代都市的节奏，心灵自然会越来越紧，越来越虚。他们与这大山中的中国航天人恰恰相反，急于走出城市，摆脱现代文明的困扰，渴望得到大自然的温情。因此，面对发射场四周那原始的山野，他们兴奋地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在他们来看，这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每一撮泥土都是黄金。一位美国朋友说，这大山沟太好了，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公园啊。另一位美国朋友说，我在洛杉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风光，从来呼吸不到这么干净的空气。于是他们又想到了一个新的玩法，那就是爬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出于安全考虑，中方开始也没有同意。有的中方人员因为同美国朋友熟了，还打趣地说：哎，你们千万不要去爬山，山上有马蜂，一咬就死了。有的还吓唬美国朋友说：告诉你们，山上可不能去啊，那里有老虎，有野狼，凶得很。另外，这山里的老乡很厉害，要是不小心惹了他们，他们会用麻袋把你们背到山那边给卖了。 但是玩笑归玩笑，大山的魅力毕竟太大了。美国人还是坚持要爬山，也开玩笑地说，啊，有马蜂没关系，我们穿防护衣，有老虎也不怕，我们是当代的武二郎。后来呀，中方同意了，美国人被允许爬山，如同中国人领到了出国护照。这天，上官世盘亲自陪同几位美国专家去爬山。美国专家个个像刚刚逃离校门的孩子，见到什么都高兴，见到什么都新鲜。他们一路游山玩水，一路谈笑风生，一路还谈亚洲一号卫星。不知什么原因，中美双方平时在小会议室里扯不清的东西，在这天然的大会议室里却谈得很是顺当，十分投机。他们不知不觉地在深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宜家山寨，见几位彝族老乡正在地里种土豆，几位美国人出于好奇，便上前同他们攀谈起来。一位美国专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指指自己的鼻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乡，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翻译许坚国先生后来说，当时啊，他心里直犯嘀咕，这深山沟里的老乡没什么文化，万一说出什么让人笑话的话来，岂不是有损咱们中国人的形象吗？但是他作为翻译又必须忠于原话。一位彝族兄弟答道，啊，我们知道你们是美国人，到这儿来发射卫星的。美国专家愣了愣，忙上前热情地握住了这位彝族兄弟满是泥巴的手，颇有点异国遇知音的味道。哎呀，老乡，你们真是辛苦呀。不不不，我们不辛苦。彝族兄弟潇洒地在屁股上拍了拍刚刚同美国专家握过的手，说，你们呐，为了世界的友谊，大老远从美国那边跑过来发射卫星，你们才辛苦呢。可惜我们山里人穷，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当翻译将这番话翻译出来的时候，美国专家们呆住了，他们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惊奇，仿佛今天遇上的并不是个彝族兄弟，而是个党支部书记。后来这位中年彝族兄弟还把美国朋友请到家里去做客，当美国专家发现羊圈里有一只白色的羊羔正依偎在母羊的怀里吃奶的时候，非常高兴。他们围着羊圈，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羊羔，嘴里不停地学着咩咩的叫声。一位美国专家抱起羊羔对彝族兄弟说，朋友，你把这只羊羔送给我行不行啊？上官世盘后来说，我当时一听啊，心里一下子有点紧张，因为老乡养一只羊不容易，但美国人张口就说送，你说是送还是不送啊？同意送吧，老乡家里很穷；不同意送吧，外国朋友又提出来了，这事儿可咋办？没想到彝族兄弟马上说，可以送给你，但是这头小羊羔正在吃奶，你抱回去没有奶养不活呀。美国专家一摊手，哦，这可怎么办呢？彝族兄弟说，要不这样，小羊你就不要了，我把这头大公羊送给你。说着，彝族兄弟将另一头大公羊牵在了美国专家的手里。美国专家一下子被感动了，感动得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片刻，美国专家说，这样吧，我还是要你这只小羊，不过呢，你先替我养着，等到明年我来这儿发射卫星的时候，我再带回美国去。说吧，美国专家哈哈大笑起来。彝族兄弟说，好啊， 这只小羊就算是你的了，我一定替你养好，你明年来这儿的时候可别忘了。然后美国专家一手拉着彝族兄弟的手，一手抱着小羊照了一张相。从山上回来以后，美国专家无论是大会小会逢人便讲，哎，有钱人吧还老抠，没钱的人吧还特讲义气，这儿不仅山好水好，人也好啊。美国休斯公司高级工程师斯赖尔先生从小酷爱大自然，喜欢散步踏青。一个星期天，黑脸翻译许建国陪同斯赖尔爬山。斯赖尔性格开朗，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感情。许建国也是个爽快人，不仅精通英语，而且还擅长写诗作画。两个人没有语言障碍，直接用英语对话。所以两个人呢，是一路说说笑笑，蹦蹦跳跳，聊得很是真诚，玩得很是开心。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斯赖尔回头看着山下正在抢建的新发射场，突然停住了脚步问，许先生，你们这个发射场一直就是这样靠人工苦力修建的吗？许建国指着发射场说，是啊，由于时间紧，加上我们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机械工具，许多工作就只能靠人工苦力去完成了。比如我们的战士们虽然穿着军装，长着一副90年代的肩膀，但是还得去扛钢筋扛水泥呀。斯赖尔先生弯腰拔起一根草棍儿，举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看了看说，许先生，你们的民族这种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奋力向上的精神，实在是人类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啊。你知道吗，过去啊，我对中国的航天情况并不了解，这次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的许多现代化工作都是在原始的作坊里完成的。许建国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了几步，突然惊道，斯赖尔先生，你快瞧，蚂蚁搬家。草地上数百只棕黄色的蚂蚁举着一块不知是哪位时髦小伙或姑娘扔下的猪骨头，正在从东到西进行着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徙。斯赖尔蹲在地上看着中国蚂蚁如此悲壮的举动，像观看一场世界级的足球比赛，嘴里不停地惊叹着 OK OK。 许建国用草棍指点着蚂蚁说，这就是一种精神啊，你们西方有西西弗斯神话，我们东方有精卫填海的传说和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些无非都是人类一种精神的象征。斯赖尔先生回应说，是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精神，没有这个东西，一个民族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中美双方在共同等待卫星发射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摩擦？双方又是如何在摩擦当中继续合作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